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背着吃小吃的蝼蚁相当显眼，很快有眼尖的女人发现了他。 哎呦，小池，这是怎么了？ 蝼蚁走近，礼貌的一鞠躬。 和朋友出去玩，喝了点酒。 这么小的孩子喝什么酒啊，小小年纪的，等大了坏胃了才晓得后悔呢。 哈哈，人说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小偷混在一起，身上难免有点江湖野蛮气的。 转身欲走的蝼蚁脚步略停了停，但只过了片刻，他便面色如常，把池小池背到自家门前，拿钥匙开门。按照惯例，如果这个点不回来的话，蝼蚁的小姨姨父就不会再回来了。蝼蚁把在他背上睡过一阵已然醒了神的池小池放在床铺上，拧开风扇掖好被子。 你先休息，我出去一趟。 池小池脑袋还有些晕，只知道面前的这个楼哥的身体里是他的061。 楼哥，你去哪儿？ 楼影摸摸他汗湿的头发。 我去找楚姨，把事情说清楚。 池小池眨眨眼。 以前你说过不要管他们。 以前我是这么说的吗？ 池小池恍然，拉起被子盖住嘴，摇摇头。 不知道不知道。 蝼蚁被他的模样逗笑了，捏捏他的脸，又从小柜子里拿出自己的手机，推门而出。池小池竖着耳朵听起外面的动静来。楚姨没想到蝼蚁会去而复返，而且显然是冲他来的，静静地往他面前一站，他就先虚了两分。他壮了壮胆子。 你干什么？ 楚姨，刚才那句小偷，您是说谁？ 楚姨身边的两个老姐妹对视一眼，集体闭嘴准备瞧热闹。楚姨又不是孤身一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也知道蝼蚁不会动粗，便把脖子一梗。 怎么，有胆子偷，没胆子承认？ 您是说我吗？ 我半导体就是在你屋子里找到的，不是你偷会是谁？ 好。 蝼蚁礼貌的一点头，把手机递了出去。楚姨一怔。 这是干什么？ 楚姨，不是说丢东西了吗？报警啊。 见楚姨一张脸青了又红，蝼蚁把手机盖翻开。 您如果不报，那我就报了。 楚姨的确有些慌了，声音瞬间拔高。 你报什么警？你还想贼喊捉贼？ 您接着说，您的话我都录着音呢。我是不是贼，您心里明镜似的。您多叫我一声贼，将来上了法庭就多赔1000块钱。您说何必呢？ 楚姨的脸色精彩纷呈。筒子楼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人际交往法则，按理说他不会去招惹这个年纪的大小伙子，16、7岁正是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急急眼来袖子一撸，天王老子都敢揍。可蝼蚁又不一样，他和筒子楼里所有的混小子都不大一样，斯文谦和，文质彬彬，他与筒子楼里的烟火气永不相容。他身上那股永远往上顶着的兰草似的劲头，总是让人自惭形秽。 他的确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做别人家的孩子久了，不仅是总拿来和他比较的孩子，就连拿孩子比较的家长心里也难免扎了根刺。所以当看到曾经属于自家的半导体出现在楼影的窗台上时，楚仪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欣喜。那根兰草上真的有一个虫洞啊。楚仪敢在背后嚼楼影的舌根，不外乎是因为楼影没爹没妈，寄人篱下。楼影的小姨一副都闷头闷脑的，而他本人性格温和，脾气极好，逮住这么个好机会，不拿这样的软柿子说两句嘴，简直心痒。也正因为此，发现楼影竟然敢有理有据地正面呛回来，楚仪一时间张口结舌，臊得面皮发红，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楚仪，我跟废品站的往来收据都留着呢，您适可而止吧。如果您下次再在私下里说些什么被我听到，您会比今天难堪更多。 楚一总算回过神来。 你少吓唬人了，你当警察会管这档子破事？ 楚一，警察不管，还有法院。我16岁了，有独立收入，在法律上算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不用通过我小姨姨父就可以去上诉您破坏我的名誉，一审不行咱们二审，二审不行我就重新上诉。我还年轻，名声没了这辈子就毁了。您觉得为了我自己着想我会轻易算了吗？ 楚仪已经慌了，只好强撑着嘴硬。 你要告就告，告去啊，谁不告谁是孙子。我跟你说，你别蒙我，打官司可要走关系，掏大钱，你有本事就去告，我管他啥判决，反正我连根毛都不会给你的。 挣钱来不就是要花的吗？我不介意这个。再说这官司钱最后是您掏我掏还不一定呢，您不出庭就是放弃申辩，您不赔款将来就是失信，影响的是您自己的儿子，公务员都未必让考。当然您可能不在乎这个，可既然您愿意做楼里的笑话，我自然也不用拦着。您说是不是？ 他一套半真半假的说辞惹得楚仪慌了神。公务员可是老一辈家长心目里的铁饭碗，谁要是砸了这个预定的铁饭碗，那真真是天大的事情。楚一慌乱间脑袋一抬，发现有七八颗脑袋都趴在二楼的走廊边，满眼的求知欲。七八颗脑袋里有一颗剃着毛茸茸寸头的脑袋见势不妙，快速缩了回去。楚一当时找到一颗救命稻草。 兔崽子，你是死了呀，没听见他怎么说你妈的？ 楚仪的小儿子被抓了个现行，只好苦着一张脸下了楼，拽着楚仪的花袖头就往家里拉。 妈，你别丢人了成吗？ 楚仪吃了个熊亏，哪里还受得了自己儿子拆台呀，带着哭腔扑打儿子。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怂包啊？你妈被人欺负你就会往后缩脖子，你算什么老爷们儿？ 一旁的楼影平静开口。 不是这么算的，要是他长成了您这样，那才不是爷们儿。 楼影向来是筒子楼小孩子们心目里的大哥，这段时间楚仪的小儿子本就被妈妈的胡搅蛮缠搞得在楼里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被事主一句句的往脸上对，他恨不得把脑袋窝到脖梗里去，只好下了死力拉扯老娘。 妈，回家吧，不闹了。 但楚仪知道自己这一退不用到明天就能变成筒子楼里的笑柄，他快50的人了，被一个高中生熊得找不到北，这要是传开了，那他里子面子可算是丢了个净光净啊。正在和小儿子僵持决力之中，楚仪一转脸瞧见一个人，眼睛都亮起来了，急忙挥手， 天浩过来过来。 小儿子一看自家大哥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头生生胀大了一圈呀。他们的父亲进城打工，母亲还能在筒子楼里横行无忌，其大部分原因就是他身边还有大儿子这个护身符。小儿子在心里喊了一声要完，楚一已经甩脱了他，快步走向大儿子的方向。大儿子已经二十出头，在附近的电厂工作，是个好勇斗狠的主。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撩起白汗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侧头听楚一告了一会儿状，脸色渐渐的就不好看了。小儿子急了，来到楼影身边。 楼影哥，这…… 楼影斯文的把薄长袖的袖口纽扣解开，往上挽了几圈。 事情总是要解决的，